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呀，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呀，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在我看来啊，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呢也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呢也越来越高。这么看来啊，现在医院里的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啊。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呢却越来越大。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呢，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的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啊，他就答应。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人呐给我送过来。”哎，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等等。李时珍他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这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啊，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啊，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啊，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上七八百才够本。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的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呢，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呢，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呢。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呢，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呢，他35岁，见过最穷的平民，也见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呀，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 在表示哀悼的同时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呢，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没办法呀，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从嘉靖31年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啊，医书不是小说啊，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的。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个人给皇帝都号过脉啊，那就是御医啊。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30-50年的，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呢，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13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很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啊，差点植物中毒，是一命呜呼。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从嘉靖31年开始，历经26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所有的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共计16部，51卷，全书记载药物1900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哎，佩服啊！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11000多种。李时珍于万历21年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3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就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了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哎，这就够。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呢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对于这个判断呢，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具体多久呢，我也不太清楚了啊。有这么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呢很高明，很多人呢来找他看病。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呀，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呢，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啊，战争年代 刀枪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哎，您呢受累了。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啊，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让人高兴的是啊，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嘛啊。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了山区隐居了起来。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于是有人问他，哎，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呢？他笑着回答，因为啊，我本就是个医生啊。哎，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苦难30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人类服务。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绝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我知道啊，李时珍呐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上，我写下了这一句，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与上一节不同啊，这一节我考虑很久啊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都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呢会有人说我啰嗦。天地良心啊，我从来不管小事儿，问题不闹的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说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说，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说完。嘉靖年间呢，是个多事的时代，这个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呢，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出，什么奸臣、忠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的。哎，对了啊，还漏了一个人，文人。嘉靖这45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呢，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灿烂的文化。除了杨慎、王士珍、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他们分别是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由于这个《水浒传》呢和《三国演义》的作者呢都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啊，都是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呢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他情况呢不是不详，就是存有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琢磨。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的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画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的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即使从文学题材上讲，他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啊，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啊。咱们呢到底是礼义之邦，有些事情呢上不到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儿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呢。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认为重点作者之一，说起来啊还和严世蕃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呢就是严世蕃。其实就生活浮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蕃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不知从何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啊？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当然呢，说他们两个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啊，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蕃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如这严世蕃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儿数不胜数啊，就不多说了。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啊就是他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说了啊。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1，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20多年呢，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啊，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边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啊。不管怎样吧，毕竟已经是皇上了。这个隆庆呢，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啊，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啊，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边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根本没他的份儿，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边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啊，只能是重在参与了。而现在看着下边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我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呢？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哎，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个人呢叫郑履纯，他慷慨陈词啊，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啊。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上宝城，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啊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啊，新官上任都是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要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呢，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啊，这得一般都是首辅啊，层层审批啊，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子儿也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出这个眉头呢？因为 他就是穷的没办法。原先内裤啊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啊，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啊有事儿干了。首先是给事中尉石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贵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詹养弼，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这位詹兄呢是嘉靖44年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2-3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毛毛毛毛毛，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你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波一波的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然而这一次他忍下来了，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詹三本又行动了。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呢，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啊，这事儿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好了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1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呀。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你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哎呀，这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呢？啊，还要你寻死寻活。隆庆收到奏书，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家的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就这样，詹养弼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偷鸡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养弼亦感愤。感愤不已的詹养弼啊，再次感愤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啊，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事实证明，詹养弼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来了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啊。 起于谈和，终于谈和，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啊，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希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型人格。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的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位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啊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呢，自然就是身边那几位将官了。除殷世丹外，高拱、张居正、陈拟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陈拟琴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璞、高拱、陈拟琴、张居正。请注意上边的六个人名单排序，他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在这个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的，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这里特别说明啊，早你一天入阁的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边，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个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那也简单呢，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20年的进士，我是嘉靖26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了个先后不算完呢。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拟琴同时入阁，但论资历与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其实这种排序啊，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啊，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拟琴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啊，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70、80，这还是保底价。不过幸好啊，除了这个论资排辈外啊，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你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儿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英家。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英家呢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啊，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啊。很快啊，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制制度是很严格的，每3年呢考核一次，每6年呢京察一次。顾名思义啊，京察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5品以下的官员，含5品啊。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当然呢也包括京城的京官。这样一算起来呢，那些整天叫嚷的洋官也都是考察对象， 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七品，66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100多年来啊，每次经查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阳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经查的都是吏部尚书和督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但这次似乎啊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的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儿的却不多。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位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说来惭愧啊，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劳而弥坚。这次经查是由他主导的，这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想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20多年人，又干了10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儿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想想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啊，除了徐阶外，其余5人见着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呀？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英家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哎，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却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英家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英家，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胡英家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胡英家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经查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督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英家全程办理着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经查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高拱等着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颜色厉，他一边骂胡英家，还一边挑这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璞呢，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英家。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不吃眼前亏，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地打了个滚儿，那好吧，我也同意。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 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残枝落西风林下老杨怀一客，往复春秋挥别几多重旧车辙，树下醉倚我梦中神话，坐秋千索曾羡枯木上有青藤半身侧，而我孤身趟渡岁月长河，抛出心透过往把时光永成温热。都说痴魔是我，一醉皆痛可以是我，我唱的歌我自己来和，最轻动也寂寞，最不知口舌，却凉薄远情独我一个。这世间风月无非落定我眸中颜色，破天地间我独享山河，走你一生呼喝，寻来高朋满座，吸引我用我爱我。不过睡后浮醒在苦中作乐，世人皆过客，几分你对引我独酌，总有人执着纵情红尘声色，总有人不屑真情或消磨，与情一个舍，与到最后愁说痴魔是我，一醉皆痛可以是我，我唱的歌我自己来和，最轻动也寂寞，最不知口舌，却凉薄远情独我一个。这世间风雨无非落定我眸中颜色，我天地间我都想山河，走你一生呼歌，寻来高朋满座，吸引我用我爱我。最无情是我，长情是我，滥情是我，我的选择我自己走过，越轻动越寂寞，越不知口舌，越凉薄远情独我一个。这世间风月无落地我眸中颜色，我天地间我都想适合，走你一生呼歌，去来高朋满座，吸引我用我爱我。 是烟树花落孤岛，云下碧树